我就你们十七品都很熟了，因为十七品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等于是连接我们上半跟下半了，从那个讲不要着相开始，进入到不要起心动念。所以十七品这个转折到下半啊，不要起心动念，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在上半啊，我们比较是在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也就是说，以凡夫的角度啊来看事情，所有的东西啊，全部都是实有啊。这个我们的色身以及这个外面所依存这个世界，所以重点比较是在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跟你讲说，哎呀，这所有东西都是因缘生灭法啊，你啊就知道说这些东西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后来啊，就开始慢慢慢慢，他那个画风啊开始转了。告诉大家啊，开始讲实相啊，到十七品啊，就开始讲实相，讲万法一如啊。这个转折啊，你要把它抓到这个要点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开始讲第十八品。第十八品啊，其实是蛮有趣的一品啊。其实，在下半第十七、十八，这两品过了之后啊。那后面其实就真的是讲得很快了啊，所以我们《金刚经》集没两下，大概也要快要结束了。第十八品讲一个五眼圆明，你看它这上面有讲啊，有佛的五个眼睛，五眼圆明啊。那么当然这第十八品啊，分成三个比较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你要先搞懂什么叫做五眼圆明。啊、哦，这个当然很重要啊、哦，五眼圆明。那我们就分开讲五个眼睛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后来呢，他就会讲到这个五眼圆明跟恒河沙啊、哦，我们也会在这个地方啊，这两段也要配在一起一块一块看，你才有办法看得出端倪。那么最后呢，他会讲到一个很有名的句子啊、哦，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不可得跟未来心不可得，所以十八品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所以我们现在首先呢、啊、来看五个眼睛啊，这五个眼睛啊，就是哪五个眼睛呢？你看它有肉眼，对不对？有天眼，有慧眼，有法眼，还有一个佛眼。这五个眼睛，那你要弄懂哦，什么？这个眼睛的功能是什么？是这个眼睛是谁的？啊，谁有肉眼？谁有天眼？谁有慧眼？谁有法眼？谁是有佛眼的啊？啊，为什么？你这第一步要先弄懂啊！因为须菩提，那个佛陀问须菩提啊，说：“哎，须菩提，你觉得如何？”他问他说：“如来有没有肉眼？”啊，须菩提说：“世尊有啊，如来有肉眼。”那佛又问须菩提说：“好，那有肉眼，那如来有没有天眼？”哇，须菩提也说：“有天眼哦。”那再来问他有没有慧眼，如来有没有慧眼？须菩提还是说如来也有慧眼，后来又说如来也有法眼，如来有佛眼。哦，也就是说这五个眼如来都有，哎，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如来不是佛吗？那佛不是应该是有佛眼才对吗？怎么五个眼睛他都有呢？哦，所以第一步先搞清楚五个眼睛是什么意思。你看肉眼，肉眼大家一定猜得到嘛，是凡夫啊。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肉眼，肉眼就是你眼睛看得到的这个肉眼，你用来看外面这个色相的这个肉眼，那你摸都可以摸到。来，我们说这个眼睛啊，每个器官啊都有浮尘根，对不对？浮尘根就是你的这个肉眼啊，你看得到、摸得着的哦。哦，这个眼珠啊，里面这个瞳孔等等。那么还有个是胜意根，胜是打胜仗的胜，意是礼义廉耻的义，这个以前其实应该都讲过。所以这个胜意根啊，就是在讲里面比较深层的那个能够见到的啊。有些地方是在讲说，哎，讲他的这个视神经啊，那有些地方是在讲就是我们外面肉眼看不到的里面啊，甚至有人说，哎，胜意根啊是比较偏向于见性方面的。好，那不管怎么样，这个肉眼啊。是凡夫的，那么你在看到这个眼啊，什么眼什么眼，你不要只把它想成说，哦， 这个眼睛啊，可以看到东西啊，我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小蚂蚁，我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什么东西。你要不要把它只限制在这个眼睛能看到什么东西？你啊，要把它扩大到这个知见啊，不但这个眼睛能看到什么，最主要的，你要说有肉眼的这个众生啊，他是什么样的知见啊？就是他的理解，他了悟的道理，他看到事情的相貌，你要这么去解释，才能够去了解这五眼的意思啊。所以你看啊，肉眼是什么？是凡夫有的，凡夫有的，当然我们都知道，就不用解释啦。哦，就是看到外面这色相、明相、暗相，就是这些色相。但是凡夫的知见是什么呢？哎，这边就很重要咯，你得搞懂凡夫的知见，你才能够搞懂这后面所有哦，这不同的这个眼睛的差别。凡夫的知见啊，你要听仔细咯。哦，等会儿我可能会请你们就我现在所讲的回答看看问题啊。那个如果回答不出来的话，我就当场再讲一次啊。哦，就你先看看凡夫的知见是什么。凡夫的知见是不是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所有的众生觉得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所有的一切，这个娑婆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全部都是真实的，对不对？这是不是就是凡夫的知见？没错嘛。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东西都是真实的，非常的执着，因为是真实的嘛，所以可以是拥有的哦，被拥有的哦，可以被我们拥有，那这个东西就是凡夫的知见啊。哦，凡夫看所有的东西都是真实的，那么因为是真实的，他觉得是可以被拥有的，所以执着特别重，因为可以被拥有，所以我要拥有它嘛。因为它是真实的，对于我所喜欢的东西我得取啊，我爱的我要取嘛，取了之后不就是会拥有吗？十二因缘里面的，那对于那些我讨厌的东西，我不想看到的东西，我就要让它消失，我要让它out of my sight 啊！我这个讨厌的人，这个讨厌的事情，我要让它永不发生，这个讨厌的人我要让它永远的消失，用各种办法，这不就凡夫吗？情执特别重，觉得所有东西都是真实的，他就活在这个因缘生灭法里面啊，特别注重因缘生灭法，他觉得所有东西真的就是有因有缘啊，有因有果生出来了，特别的真实。所以你第一个你要先了解凡夫的知见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知见。那么第二个是什么？是天眼。天眼是谁的知见呢？比凡夫稍微高一层的人是谁？哎，那个东西啊叫做二乘人，小乘的哦，学小乘的那个阿罗汉啊，我们就去讲，就 focus 在阿罗汉吧。其实小乘跟中乘是差不多的，小乘是在讲苦集灭道，中乘呢是在讲十二因缘。小乘人呢、啊，他是知道他是观什么苦空无常无我。这昨天这个星期二的阿弥陀经是不是有讲？小乘人就是从苦开始啊，而且呢知道是世事无常，无常其实就是苦，所以他觉得这世间呢、啊、就是苦无常，而且他知道这世间呢、啊、所有一切全部都是虚妄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还真了解这件事情了。所以啊，他觉得这世界这六道轮回不能待，又苦无常也是苦，而且呢最主要它不是真实存在的，这六道轮回里面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一个骗局。所以啊，这个天眼对不起啊，天眼脑子乱掉了。天眼啊，那个阿罗汉啊其实是什么？是慧眼。但是在讲这个刚刚阿罗汉之前，要先补讲一个，就是天眼。天眼是谁？天眼其实也是凡夫啦，只是他可能修行修得比较好，会看到一些一般凡夫肉眼所看不到的，但是还是一样是错误的知见啊。我们说哎，这个人有天眼哦，天眼通啊，打开天眼了。那这些人呢，有的是修行而来的，有的是天生而来的，但是无论如何他都还没有出三界啊、哦、所以 肉眼就是我们一般所有的人，有天眼的呢比我们稍微可能多看一些东西，但是还是不是正确的知见。啊，有些人会什么看到鬼或看到什么会预知未来等等啊，所以有天眼。那么所以肉眼完了之后是天眼，之后才是我们刚刚讲的阿罗汉啊。不好意思，我这个地方刚刚有点错乱。好，那么我们现在还又回头来讲阿罗汉。那阿罗汉知道啊，哦，人世间很苦啊，这个是无常的，那么无常即苦嘛。好啦，那他知道这一切因为都是虚妄的，所以他要出离。他说我一定要脱离六道轮回。那脱离六道轮回以后啊，阿罗汉有个问题啊。阿罗汉什么问题呢？他脱离六道轮回之后啊，他把我执都放掉了。我执是什么？我执就是执这个五蕴身心为实有嘛，这外面所有一切都是真实，这是凡夫啊。那阿罗汉呢，他知道五蕴身心是假的，这外面一切所有的相啊，所有的相貌也是假的，所以他把我执给放掉了，比较粗的我执给放掉了。那么他就出三界啦。出三界以后有个问题啊，他觉得他我执破了，法执没破啊，所以对于他来讲，这个六道轮回啊很真实啊，六道轮回是真的，那六道轮回里面东西是假的，但六道轮回是真的，空性涅槃是真的，对他来讲这些东西都好真实哦，所以我一定要脱离六道轮回，我一定要安住在我所证得的涅槃里面。那你想想看，真正的空性是不可能有任何执着的，也不是任何二元的这个概念在里面，所以你看这个空性，阿罗汉认为他所脱离这个六道轮回是真实的，不能再回去了，他所证得的这个涅槃是真实的，他要住在上面，所以阿罗汉还有法执，对于他来讲六道轮回是真实的，这个不能够回来了，涅槃也是真实的，我还要住在里面。所以阿罗汉这个二元相对的这个概念是非常清楚的哦，所以他所证得的这个空性啊是偏空，这样能明白吗？所以阿罗汉有的是慧眼，慧眼当然是比我们凡夫的肉眼或者比凡夫再稍微好一点的天眼是好的，肉眼跟天眼都是在六道轮回里面哦，这完全就是错误的知见。慧眼呢稍微好一点，至少他不只有，诶，至少他知道六道轮回，我们这个世间啊，人世间所有一切万法其实都是虚妄的，好歹他了解了这一点，我执他放掉了，他知道五蕴和合的身心以及这世界其实全部都是虚妄的，好歹他懂这一点，他放掉了，他住到偏空涅槃里面去了，所以他的执着啊是比凡夫的执着要轻微的，凡夫是只有嘛，啊，有肉眼有天眼的都是只有，那么阿罗汉是什么？他执空，他执到空里面，执到因为他执着那个空，所以他就在偏空涅槃里面啊。空啊本来没有相貌的，但是你一执着之后啊，那个空的相貌也出来了，所以我们才说不着有不着空啊，空有两边啊你都不能着，所以凡夫找有，心经告诉你，其实色啊不异空，其实这个色相啊是不能够离开空性的，它跟空性两层啊，色相其实跟空性没有不同，其实色跟空性没有不同哦，色也离不开空性。那么又告诉阿罗汉，他直到空里面，就跟阿罗汉说什么，空啊也离不开色，空其实跟色没有不同，也就是跟阿罗汉讲说，你到空里面执着在空里面不行，你得出来的啊！你要知道这个色相，这个空啊是离不开色，真正的真空是离不开色的。这几个层次有没有弄懂？我想看看，等一下有没有人能够试着把我今天上课所讲的内容，能不能稍微部分的重复一下？我们待会来试试看，大家互相帮忙。或许可以有机会，因为今天这一段好重要，如果你这一段能够重复啊弄懂了，其实你真的很棒，因为你的空性最基本的概念都有了，所以你要知道凡夫跟阿罗汉的差别啊， 阿罗汉也代表二乘人，也代表十二因缘缘觉都一样啊。十二因缘二乘人缘觉呢，它是从十二因缘着手啊。那么，但是证悟的那个层次其实是差不多的。那么再来咯，再来是什么？是法眼。法眼是什么样的这个修行人呢？法眼啊，他厉害是说，他是一般的法身大士。法身大士啊，跟阿罗汉中间有一段很大的差距。我们在讲法眼之前呢、啊，我们先讲那个阿罗汉之后是不是有菩萨，对不对？菩萨每个人都知道啊，不着有，也不着空，凡夫着有。阿罗汉着空，那么现在这个菩萨什么呢？不着有，也不着空啊。我们有说啊，菩萨行六度，对不对？他知道啊，这个六道轮回是虚妄的，那么所以啊，他不执着于六道轮回啊。他因为啊，那么他也知道这个空啊，涅槃啊，他也知道涅槃啊也是虚妄的，涅槃也是一个假名假相啊。哦，也是这个修行人心中的一个境界啊，所以涅槃也不能执着啊、哦，所以涅槃这个空啊也不能执着，他不执着有，也不执着空，空有两边都不能执着，但是对于菩萨来讲，空是存在，有也存在啊、哦，他告诉自己啊，这个空啊不能着。你会告诉自己不能着的时候，就是因为你觉得空还存在，所以你才告诉自己不能着，对不对？当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存在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告诉自己这个不能着相了。他也告诉自己有不能着，所以啊，对于这个一开始修行的这个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这些菩萨们啊、哦，所以我们是不是说三乘？小乘、中乘、大乘，这些大乘刚修这个大乘的这些全教菩萨们，他知道有不能着，空也不能着，但是他功夫不够。虽然知道空不能着，有不能着，但有还是有，空还是空。对于那菩萨来讲啊，空跟有是两件事情。虽然他知道两边都不能执着，有没有抓到这个精神啊？他知道这个。涅槃啊是不能住的啊，涅槃啊是不可以执着在上面的。他也知道啊，这个广行六度这件事情，他我要度众生嘛，上求下化嘛，上求佛道，他知道不能执着，下化众生他也知道不能执着，空他知道不能执着，有啊他也知道不能执着，但是空跟有对他来讲还是。两件事情，所以对于这些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们，这些全教菩萨们来讲，空跟有还没有到一如的境界，所以这个心经才会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实色跟空是同样的意思，就是一件事情。你如果悟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空跟色其实就是一件事情，万法根本一如，你不但不着有，也不着空，最后连不着有不着空的那个念头也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你明心见性了，懂吗？你看啊，你先是着有，后来呢又着到空里面去，后来呢是空有两边啊你都不着，再最后呢你是连空有两边都不着的那个念头也放下了，这个时候你明心见性了。哇，这个时候就是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分正佛啊、哦，他就是开始变成法身大士，分正佛。那这个时候他有的是法眼，他因为有悲心啊，他不住涅槃，他因为有智心啊，智慧他不住轮回，那么又因为有悲心他不住涅槃，所以啊对于这些法身大士来讲，涅槃跟六道轮回其实没有任何的分别，空跟有没有任何的分别，哪里有众生需要他他就去哪里，他也不会告诉自己不要着有也不要着空，他其实就是在这中道之中啊， 他连心中连中道都没有了。所以呀、啊，前面是一路啊，从有之后呢，慢慢的空掉，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就执着一点点的放，放到空之后呢，再慢慢的放，再慢慢的放，最后呢，连空都放掉。你要去想这个境界，一层一层最后的放，最后那个巨空啊，就是所有东西都空掉了。而且空到最后是什么？是巨空不生，连空都没有，一路空到底，穷空到底，我空法空，空也空，一路穷空到底，到最后连空巨空不生，连空也没有了。这个时候啊，你就又从空出假。所以我们在凡夫一路修，是从假要入空，一层一层修，一层一层修，等到你明心见性的时候啊，你又从空呢再出假。你空到尽头之后啊，当你空到尽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知道巨空不生，你不能最后连一只你不能够执着在连空都没有的境界，所以这个时候你又从空进入了假，从假入空，从空出假啊、哦，这个时候是法身大师的境界。那么一直到最后啦，我们讲这个佛言，讲这个圆正佛，讲的真的就是圆正了。啊，圆正佛，那这个佛眼其实就是所有一切，那就是一如了，这个是完全的，这个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完全进入到万法一如。其实啊，这个法眼有一些地方是讲说你只要菩萨就有法眼，有些地方是在讲你法身大士才有法眼，那么佛眼是已经圆正了啊。那这个佛眼啊，怎么说啊，这个佛眼那么就是所有众生的起心动念，他无有不知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哦。那佛眼啊，所以你要第一个先把无眼它中间的差异性你要先弄懂，也就是说你要把凡夫、阿罗汉、菩萨、法身大士以及到最后圆正的佛，它中间的差别，法身大士到圆正佛中间差别其实很容易，就是在破那无明烦恼。一共有42品无明烦恼，每破一品无明呢，就正一分法身。这42名无明烦恼一路放下，最后圆正啊。所以你凡夫啊，先修修到你见思烦恼没有以后，你呢就出三界了。哦，那么如果小乘你是阿罗汉，如果你修大乘你是七性菩萨，之后呢你又再一路修哦，把这个尘沙烦恼给放掉了。这个时候啊，你如果再放，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出了十法，应该是讲说出了十法界，到了一真法界哦。那么之后42品无明烦恼，你每断一品无明就正一分法身。我们有讲说这个实性之后呀，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对吧？然后42品无明烦恼，最后有等觉、妙觉，到第42品那个妙觉其实就是圆正佛。哇，是这么的不容易。我记得这边在佛说阿弥陀经的时候也跟大家稍微提到了、哦、所以这就是不同的修行层次，从凡夫到阿罗汉或七性菩萨、哦、之后我们到走大乘之后呢，先出三界，再出十法界，进入一真法界啊、哦。那么42品无明烦恼一路断，断到圆正，那这是无量劫来修啊。那么我们讲三大阿僧祇劫，其实是从法身大师那个时候开始啊。42品无明烦恼要三大阿僧祇劫才修得完，所以啊，你要靠我们自己修无量劫，所以佛陀才会介绍大家去修净土宗，是这么回事啊。所以好啦，这五个眼，第一个你要先弄懂它的差别在哪里。再来呢，佛问须菩提啊，就是说如来啊，如来那就也就是佛，到底以如来的角度、体性的角度来看，那为什么问如来？就是以体性的角度来看，就问体性的角度来看，请问如来有没有这五个眼睛？这个地方啊，很重要啊，你要听得懂哦。 这个尊者啊，这个须菩提尊者的回答是什么？有哎、欸，你问哪一个眼睛，如来都有，那是什么原因呢？你要去想啊，从如来的角度来讲，所有一切万法，它的体性是相同的。虽然它叫肉眼，虽然它叫法眼，虽然它叫慧眼，虽然叫天眼，不同的眼睛，但事实上这所有的眼睛虽然名相不同，功能虽然不同，但是它的法性是相同，它的体性是相同的，是不是？所以这所有的眼睛到了佛的头上，或者到了佛的身上，就是佛眼。那个肉眼什么眼，那是人所给的假名假相假用，虽然的确有不同的用途，不同的功能，不同的知见，但是到了佛的身上都是佛眼。他告诉你，这是从如来的角度来看，体性是没有不同的。那么这一段啊，一定要配着下一段看。所以第一段你要先了解无眼是什么意思哦，它的无眼的分别在它的这个分别在哪里？第二呢，你要了解为什么说如来有没有这五个眼睛，它五个眼睛都有哦，这是从体性来看，所有一切万法，五个眼睛虽然名相不同，但是它的法性是相同的。以如来的角度来看，都一样，都是佛眼。你在如来的角度没有。只要在如来角度，没有一法是不如的，都一样啦，所以都是佛眼啊、哦。那这是第一段，但第二段呢，佛又接着问须菩提一件事情，这一段你也要把它听懂，因为这一段要跟前面一起，你才有办法更懂。那么接下来呢，他就问须菩提说：“须菩提，于意云何？恒河中所有沙哦，恒河里面是不是有好多的沙？那？”恒河里面的沙是不是叫做恒河之沙，对吧？恒河沙，他说恒河中所有沙啊，请问佛说这些东西是不是也叫沙？你看前面是如来哦，这边是什么？是佛。你学过金刚经，这个地方你可千万不要弄拧了，一定要搞懂如来是从体性的角度来看。刚刚五眼是问的那个问题是从体性的角度来出发，五个眼睛法性没有不同，所以在佛的身上都是，如来身上都是佛眼。而这边呢是在讲相用，相用什么意思？恒河沙里面的这些沙石，我们凡夫俗子是不是就叫它沙？那么佛啊就问须菩提，请问佛陀，就是从相用上面来讲，佛陀是不是也觉得这些东西叫做沙？佛陀是不是也认为那个恒河中里面的沙也是沙？须菩提怎么说？他说：“如是，世尊，如来说是沙。”须菩提跟世尊讲，告诉释迦牟尼佛，没错，佛陀叫这些恒河中的沙，它也叫沙。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诶，佛说沙也是沙哦。诶，佛不是应该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万法一如吗？那为什么他还给他一个名字叫做沙呢？哦，就是我们凡夫叫他沙呀，那佛怎么也叫他沙？诶，这个地方你就要弄懂咯。从体性角度来看是万法一如，随缘，但是它会不变。但是从名相上来讲，虽然不变，但是它会怎么样？它会随缘。所以佛啊是为了随顺众生，对于佛来讲，万法一如，所有法性相同。你说它是恒河沙，众生说是沙，我也说是沙嘛。今天众生指着他说：“哎，这是一个皮鞋。”那我也说是皮鞋啊。对于我来讲，对于佛陀一个已经开悟的佛陀来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因缘生灭法。他今天就显了一个相用，这河里面就是沙，对吧？众生说他是沙，那我就跟着叫沙；众生说他是皮鞋，我就跟着说他是鞋子。你要说他是那个蚂蚁也可以，随便你讲。那根本名相就是一个假的东西。哦，事实上它 它就是一个因缘生灭法，所以从如来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一个因缘生灭法，它就是一个随缘变现出来的一个相用。那么这世界上的确有不同的这个随缘变现诸法万象，而这诸法万象的确有假名假相假用，所以为了随顺众生，众生说他是沙，佛就说是沙吧。所以这样能听得懂吗？五眼先搞清楚，那个等于算是一个复习，就是复习从凡夫到小乘人啊，到菩萨，到法身大士，到最后圆证是什么样的一个知见。再来呢，从如来的角度，如来的角度来看，万法一如，所以你说所有的这个眼睛其实都一样，都是同一只眼睛。但是呢，虽然是不变啊，是万法一如，但是它的确会随缘现象哦，所以有的水里面就叫沙嘛，哦，那这树上的就叫做叶子嘛，这个地上呢可能就叫草，那个海呢也就是海水。所有的东西都有它的名跟相跟用，那他要随顺众生嘛，他知道这些东西其实是如来藏变现出来的，但是有他的假相假名假用哦，所以你说他是沙他也是沙。所以这就是我们啊讲，你如果回去听的录音就是在讲不一不异，这个地方比较深一点啦，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这样讲应该是听得懂的哦。这个不一不异就是你一是什么相同嘛，异呢不同，不一不异就是什么，它也不是相同，它也不是什么不相同。从体性的角度来看，无有一法不如，它没有什么不相同的，对吧？没有什么不同的，对不起，它没有什么不同的。但是从相用来讲，它的确是不同的、哦、所以你说它不同也不对，你说它同呢也不对，这就空性。不一不异，你说它一也不对，你说它异也不对，你说它相同也不对，它不是相同，它也不是呢不相同，这个就是空性。看看我们今天学的这几年来，今天讲的这个课有没有办法听懂。我为什么会想说我们都要花点时间让大家试着随便讲讲一点点都好。上海啊，因为他们就在我眼睛前面，我指着他，他不能不说，所以他会讲，但是每一个同学都说他随便讲都讲错了，被纠正以后他真懂了。你不讲你永远不懂哦，所以我们当我或许可以来试试看。那么再来哦，我们今天可能就把十八章十八品给讲完了，因为你现在如果不试着我们大家回答点问题，这咻咻咻就讲完了，那可以三堂课四堂课今年就把它讲完了。可是或许你想要学的比这个要更扎实一点。那么后来啊，这个佛陀又问须菩提啊，他说须菩提于意云何，他说恒河中所有沙啊、哦，那么这个恒河中啊所有的沙啊、哦，有如是沙等恒河，什么意思？就是这恒河中所有沙，哇，已经是好多的沙了。那么在这其中每一个沙又代表一条恒河，有如是等恒河之后呢，每一个恒河里面呢还又有沙，所以你去想有多少，那是累 无量的沙。恒河中有沙，那么每一个沙呢又再代表一个恒河，那每一个恒河里面呢还有沙。他说啊，这样多不多？那当然多嘛，这么多。他说如每一个这么多如是恒河沙的佛世界，佛世界昨天是不是在阿弥陀经有讲过、哦、每一个佛世界是三千大千世界，我们今天就不细讲了。一个佛世界可能是有十万亿个银河系，这么多的佛世界你知不知道多不多？他说那当然多。然后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须菩提，这所有刚刚所讲的恒河沙中啊所代表的恒河，然后每个恒河里面有沙，每一个沙代表佛世界，每一个佛世界里面啊代表十万亿银河系里面的每一个众生，众生的起心动念如来悉知， 如来没有一个不知道，他全部都非常的明白，清清楚楚。哎呀，那真的吓人啊，那这个太厉害，太吓人。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么厉害？何以故？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你要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第一，其实啊，众生就是佛，佛就是众生，众生跟佛的法性无二无别，众生就是佛，所以众生的知见其实以佛陀的角度来讲，众生跟佛其实没有差别，所以众生之见其实他觉得他都非常了然，众生跟佛中间是没有分别，他跟众生两个中间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界限，所以众生的起心动念他都知道。但是还有另外一点，因为佛陀他已经证悟完全就是回到了我们最原始无始以来那个真如心啊，本来就是大觉，所有一切世间的事出世间一切法他本来就是清清楚楚，所以不管再多的众生再多的起心动念他完全是清清楚楚的。哦，你从体性的角度来讲，众生的体性跟佛的体性无二无别，所以众生起心动念就是佛的起心动念他都知道。但是如果你从相用的角度来讲，因为他已经证入一如，他已经不用分别心了，没有分别心的情况之下是没有障碍的，所以众生的起心动念他完全清清楚楚。这个你学到二十五圆通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普贤菩萨也说，有人啊，如果这个发跟我同样的大愿，普贤行愿品这个大愿，只要他一起心动念，我就会知道他是用这个耳识哦，他是用耳朵。他说只要有人，这个发出这个祈请，他说我就会过去。那你想想看，这世界众生这么多，如果他光靠耳朵去听，那哪听得了？其实不是，他把耳根这些所有耳识这些功能根本都已经全部放掉了，就是那一念心性，所有世界这一所有三千大千世界这佛世界。任何众生的起心动念他完全清清楚楚，这就是你要回到真如的状态，你不能有任何的障碍，那你就清楚了。那么他在说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是什么？他说诸心视为非心，视为皆为非心，视名为心，就是所有众生的起心动念其实也是虚妄的，也是虚妄的。那个诸心啊，或者那个妄心啊，其实啊，若干种心，所有的众心、众生的心，只要不是一心，只要是二，只要是多，全部都是虚妄的。表面上是名即非是名嘛，从如来体性上来讲，根本是虚妄的啊，你没有什么真实存在的东西。但是呢，的确，它却虽然即非，但是是名。是名就是从相用角度来讲它还是存在的，所以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过去现在未来时间上来讲，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妄心，妄心当然不可得，所有的妄念后浪推着前浪一波又一波，所以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其实都是虚妄的，根本不可得啊，从妄心的角度来讲，相用的角度来讲，这些东西根本是虚妄的，完全不可得。那这个地方啊，其实非常重要哦。你要知道，心啊，我们真如心，真正在讲的是我们这个一如正得万法一如的真如心，如如不动的真如心，就是我们在讲十番显见，没有静，也没有动。没有生也没有灭，它是超越了动静，超越了生灭，超越了垢净啊！一个是动静，还有另外一个是垢，一个是干净不干净，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不但没有动，它也没有静，它根本就没有一个相对二元的概念啊！所以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指的根本就是妄心，这些妄心让我们产生这妄念，过去、现在、未来，因为有我，所以有了人、众生、寿者，有了我相， 有了我就有了人，有了能就有了所，一有我相，一有了我，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全部出来了。有了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全部出来了。这个地方你就要了解，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这些全部都是妄心。所以在《金刚经》就是告诉你，不但之前那个境界你不能执着，现在连你的起心动念你都不能执着，起心动念皆为妄，任何的起心动念都是妄心。所以啊，到最后是什么？要能跟所啊，能源的心跟所源的境，心跟境要双亡，心跟境都要放掉，能跟所要双亡。亡呢就是把它能所啊，其实都不执着，都灭掉了，都断掉了。这个时候那你明心见性了，